攻读《厄弗所书》第三章。因此，我保禄为你们外邦人的缘故，做基督耶稣囚犯的，为你们祈祷。想你们必听说过天主的恩宠，为了你们赐予我的职分，就是借着启示使我得知我在上边已大略写过的奥秘。你们照着读了，便能明白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了解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中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又如现在一样，借圣神已启示给他的圣徒和先知。这奥秘就是，外邦人借着福音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承继者，同为义神，同为恩许的分享人。至于我，我依照天主大能的功效所赐予我的恩宠，做了这福音的仆役。我原是一切圣徒中最小的，竟蒙受了这恩宠，得向外邦宣布基督那不可测量的丰富福音，并光照一切人，使他们明白，从创世以来，即隐藏在创造万有的天主内的奥秘，为使天上的率领者和掌权者，现在借着教会得知天主的各种智慧，全是按照他在我们的主耶稣内所实现的永远计划。所以只有在基督内，我们才可借着对他所怀的信德，放心大胆地怀着医事之心进到天主面前。为此，我请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苦难而沮丧，我的苦难原是你们的光荣。因此，我在天父面前屈膝，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得名，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，借着他的圣神，以大能坚固你们内在的人，并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住在你们心中，叫你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，奠定基础，为使你们能够同众圣徒领悟基督的爱是怎样的宽广高深，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，被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。愿光荣归于天主，他能照他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德能成就一切，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愿他在教会内并在基督耶稣内获享光荣，至于万世万代。阿门。